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，就不后悔。再多的苦，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。谁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十一长假过得好不好？三分靠天赐，七分靠美食。在胡吃海塞的高峰期，不如来点实惠的超强攻略，怎么样？今天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九六九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，我是银琪。对于每一位吃货来说呢，都有着一个能吃遍全世界的梦想。然而呢，可不是每种美食看起来都非常精致和美味的，有些地方的著名美食都看起来很奇葩，听起来也很奇葩，吃起来更奇葩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领略一下各国的黑暗料理，看看作为吃货的你会不会就此止住嘴巴呢？很久以前啊，英国就是一个出了名的美食大国。从历史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英国人非常热爱航海，所以鱼类也成为了他们主要食物的来源。其中有一款仰望星空沙丁鱼派就是他们最经典的代表作。菜名听起来很浪漫，但是食物有点不忍直视。其实呢，这道菜既有历史又有营养，是一款相当优秀的地道主食。接下来走进美国美食。美国的吃货圈呢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 在油锅旁边没有什么食物是不能吃的，炸鸡、炸鱼、炸薯条、炸丸子，几乎每个油炸小店里都有，已经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饮食文化了。但是炸奥利奥，你可曾听说过呢？把奥利奥饼干裹上用鸡蛋面粉调好的面糊，再蘸一圈面包糠，放进去油炸，成品据说是外脆内软，香味浓郁，美妙又梦幻的感觉。此时此刻我表示很震惊啊，但是也有一点小心动，想自己来动手做一下。实际上呢，这款油炸奥利奥可是美国佛罗里达圣奥斯汀流行的餐后甜点，现在已经开始有国内吃货模仿制作咯。在我们大中华作为美食料理界首屈一指的扛把子，拥有八大菜系、35种基本烹调方法，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但是实际上呢，中国美食界也有很多让外国人闻风丧胆的黑暗料理，例如我们常吃的皮蛋。皮蛋曾经被评为全球最恶心食物之一，很多外国人攻击它的外形怪异、味道吓人，封号恶魔生的蛋。我看过一些真人秀或者是直播里呢，外国人吃皮蛋都吃到吐了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话说回来，无论这些食物令你迷恋也好，令你一笑而过也好，其实呢都可以当成是生活赋予我们的一种乐趣，好让我们从每天繁琐枯燥中带来一点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就到这儿，我是林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 爱生活， 中国口碑影响力，教育品牌涂抹艺术，北京丰台、大兴、通州、回龙观、河北、固安、雄安、涿州、盛芳、高碑店、沙尔巷聚会招生，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。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-103-2318。 买水族装鱼缸，这道来水文宴锦鲤世界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，规模大，品种全，国庆期间特价优惠，高德导航文宴锦鲤世界，电话13522839806，微信同号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眼睁睁看它溜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

不多，何时能够得到一次甜蜜的相拥？平静的幸福里，好事皆懂，春风依旧的爱不必保留，我也能够像是一出爱情小说，能有个幸福圆满的结果。春天他不理我，是谁的错？模模糊糊笑着，寂寞地说，时间分分秒秒经过，剩的不多，何时能够得到一次甜蜜的相拥？平静的幸福里，好事皆懂，春风依旧的爱不必保留，我也能够像是一出爱情小说，能有个幸福圆满的结果。 苍苍，白雾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。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魏静， 我一旦抛弃了这个世界，不需要多十天，世界很自然的就抛弃了我。所以人呢，要如果可能的话，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建立多种能够支撑自己的舞台，而不是只有工作那一种状态，这样你才能够有张有弛。 飞机设计专家顾颂芬， 有突出的创造才能有特点。首先你必须在飞机设计上有所创新，就是采用新的技术，创新的技术能降低油耗，能改进对环境的影响。其次你必须制造上有所突破，降低成本，加快速度。第三个，你必须是安全可靠。 国际知名数学家邱成桐， 做学问是要发功夫的，就好像下棋，下棋你讲也不简单，你要跟高手下棋，你要想，可是在想很多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兴趣去下。那数学同样，就是为了要了解这个数学本身，你就越做越有兴趣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晨曦。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10年10月4日，葡萄牙1910年革命爆发。1913年10月4日，宪法会议通过大总统选举法。1947年10月4日，人类首次突破音速。1950年10月4日，美机轰炸朝鲜大同江两岸。1986年10月4日，中国男排首次获得亚运会冠军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更多精彩就在经典九六九。我是晨曦，下期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这狂野。